everyone.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起！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你可能会说刷牙或者是玩手机什么的，但其实我们第一件事情是睁开眼睛嘛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你睁开眼睛之后看到的是清晰的世界还是模糊的世界呢？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，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到6亿，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，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70%，并且是逐年上升，小学生的近视率也接近40%。学业压力还有电子产品是罪魁祸首，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多少度呢？ Mirror on the wall, who's the

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扶梯呢一直是地铁安全的隐患区，尽管安全提示每天循环播放，还是有低头族过于专注手机跌倒摔伤。伦敦一个地铁站呢，让一名9岁的小女孩录制安全提示，播放之后大大减少了事故的数量。专家说，成人的声音显得权威，而孩子的声音呢更具有冲击力，可以借鉴一下。 精彩。